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10号，星期五，农历11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年终经济特别报道，奋进2021，今天播出，就业稳定，筑牢民生之本。 党的19届六中全会主要文件，外国语种和民族语种翻译文本出版发行。 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全国。 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迎来第400次发射。 我国新能源汽车月产销首次突破40万辆，再创历史新高。 赣深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加拉瓜共和国恢复外交关系。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亿6718万例。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必须抓紧抓实抓好。2021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增多的复杂局面，我国就业工作延续总体平稳态势，就业规模持续扩大。今年1到10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33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亮点。中国之声年终经济特别报道，奋进2021，今天播出，就业稳定，筑牢民生之本。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郑树。 在江苏宿迁市某电商平台全国客服中心，五围村村民武明正忙着为客户解决商品售后问题。去年受疫情影响，在外地打工的武明被迫返乡。今年初，当地政府为返乡农民工带来创业就业优先大礼包、创业贷款扶持、职业培训补贴等优厚条件，诚意满满，武明有了新工作。 主管呀，还有那培训的老师会一对一的给我们进行培训考核，我的业务能力越来越熟练了，顺利的通过了考试。 江苏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宏伟介绍，作为农民工就业大省，江苏通过实施职业技能提升专项行动，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 截至11月底，全省开展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62.16万人次，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35.67万人次，农民创业培训4.71万人。 今年以来，我国全方位就业政策持续发力，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印发，制定扩大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规模实施方案，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等一系列聚焦稳岗位促就业的政策接连落地。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元分析，我国能提前两个月实现全年就业目标，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经济的稳中有进、韧性强，同时始终把积极优先的就业政策放在突出位置，为稳就业打下坚实基础。 就业是民生之本，那我们经济工作呢，又根本目的在于改善民生，老百姓有了就业，这样我们才能有生活和民生的改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面对就业这个难度啊，我们就是采取了全方位的办法。 稳就业除了政策的顶层设计之外，还需要做足绣花功夫，精准扶持。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出台一系列政策，强化金融支持，稳定信贷供给，切实减轻税负，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位于郑州的一家中型制造业企业，今年受郑州特大暴雨影响，公司生产经营一度受挫。公司总经理樊永军说，在一系列减负稳岗政策的帮扶下，企业重振发展信心。 今年我们已经享受各类税费优惠96.5万元，现在四季度又享受了部分税费50%，共计54万元的缓征政策。现在我们是轻装上阵，全力投入生产，保障交货的进度。 高校毕业生就业是稳就业工作重中之重。2021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总规模909万，同比增加35万。为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各地接续推出了多样的线上线下专项活动。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张德仪告诉记者，校企合作促进了制造业产业链、创业链与培训链的有效衔接。 把生产实践方面的一些问题就拿到学校来，由老师和学生共同来研究解决。就业率呢，就是说按照省教育厅公布的话呢，大概在95%左右吧。 稳就业提前交卷，成绩优异，但我国总体就业压力依然不容小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宋鑫表示，未来我国将继续突出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形成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良性循环。 从走势看，就业形势有望延续平稳态势。下一步，我们将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实施“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为牵引，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精准发力，确保就业大局总体稳定。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日文、俄文、阿拉伯文、葡萄牙文、越南文、老挝文等10个外国语种单行本和中英文对照本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同时，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5个民族语种单行本已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彝文、壮文等2个民族语种单行本已由民族出版社分别同四川民族出版社、广西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向全国公开发行。 国家医保局今天宣布，目前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全国。总台央广记者谭震报道。 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李涛在今天的政策吹风会上介绍， 我们从2016年启动了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工作以来，全国截至目前呢，已经有5.29万个定点医疗机构，基本覆盖了所有1至3级的定点医院，实现每个县都有1家以上的联网定点医疗机构，累计结算人次已经突破了1000万，直接结算率达到60%左右。 李涛介绍，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工作已经由区域试点转向全面推开，将分类推进普通门诊和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的跨省直接结算。 在普通门诊方面，今年年初在全面打通京津冀、长三角、西南片区先行试点的基础上，新增了山西等15个省作为国家门诊试点的省份，进而实现了全面推开。目前呢，已经覆盖了97.6%的统筹区和12万家定点医疗机构，91.7%以上的县都有1家以上的联网定点医疗机构，门诊累计结算也突破了1000万人次。 在门诊慢特病方面，目前国家医保局已正式启动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探索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5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李涛介绍， 12月1号，也就是这个月，江西萍乡县的一个参保人在海南省中医院实现了首例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的直接结算。 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今天迎来第400次发射，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6号05组卫星送入太空，卫星将用于开展空间环境探测和新技术试验验证。长征火箭高密度发射不仅是发射频率的提升，也是发射能力的提升，更是航天科技勇攀高峰、自立自强的体现。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3、2、1，点火。10号8点11分，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拔地而起，成功将时间6号0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从1970年至今，长征火箭51年间实施了我国92.1%的航天发射任务，先后将700余个航天器送入太空，发射成功率为96.25%。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说：“ 我们现在就加强完善的科研生产，特别是质量管理啊，我们有系统工程一整套的理念和方法，这样使我们火箭发射的成功率啊越来越高。我们现在火箭发射的频率越来越快，现在近几年我们都成为国际上火箭发射第一的国家。 我国首个空间站核心舱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神舟载人飞船、天舟货运飞船、北斗三号导航卫星等国之重器均由长征火箭送入太空。中国工程院院士、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高级顾问龙乐豪说，长征火箭的四个百次发射可以概括为从无到有100次、更高更远200次、脱胎换骨300次、大国重器400次。 第一个跨越从近地到星际跨越吧，它一直到火星了，所以应该讲的这是从陆层的这个跨越。还有第二个跨越呢，是环保推进剂的跨越。还有呢，从串联到并联的跨越，就是原来火箭就是一个光杆的，后面不是有带助推器吗？还有一个跨越呢，从载货到载人的跨越。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重型运载火箭等正在按计划开展研制，将有力推动探月工程四期小行星探测、木星探测、载人月球探测、首次火星采样等航天重大工程开展。未来随着新一代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不断发展，新老火箭将实现全面交替，火箭重复使用、落区控制、无人值守发射、多星部署等技术的突破，将使我国运载火箭技术水平再次实现新跨越。 北京冬奥组委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交通、抵离、住宿和餐饮等冬奥筹办工作的最新进展。总台央广记者张文报道。 北京冬奥组委抵离中心主任张良介绍，受新冠疫情影响，国际客运航班减少，保障涉奥人员顺利来华成为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北京冬奥组委会同民航部门确立了包机和临时航班为主、商业航班为辅的航班保障原则， 可以自行组织包机，或者跟其他人员联合组织包机，也可以乘坐临时航班。临时航班是我们专门为冬奥会来打造的一些个只搭载涉奥人员的临时航班啊，他买票就像商业航班一样的购票方式，只不过只对涉奥人员开放。同时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个商业航线允许去乘坐的商业航线，大家要注意，一定要是第一入境点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商业航班。 交通业务领域呢，将会在2022年的1月21号到3月16号，也就是在冬奥会开幕前的14天、冬残奥会闭幕后的3天，共计55天内，为运动员等注册人员、工作人员等8类群体呢，提供安全顺畅的交通服务。据了解，冬奥专用车道湿化和标识安装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北京冬奥组委交通部副部长赵同安： 尽量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和既有公交专用道统筹使用，对公交专用道设置在外侧的路段，计划呢在最内侧设置奥运专用道，允许社会车辆在奥运专用道启用的这个时段内呢，借用公交专用道来通行。赛时啊，把最内侧的公交专用道调整为奥运专用道，在奥运交通服务期间呢，其他的车辆不在这个奥运专用道上行驶。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部长于德斌介绍，冬奥会期间正逢中国传统新春佳节，冬奥菜单也体现了中国特色。 餐饮这方面呢，我想呢可能就是要突出我们一个春节的氛围和北京的一些特色，也给各地相方的朋友们在下榻酒店也准备了北京的一些风味的特色烤鸭，同时呢还准备了一些像北京的一些小吃春卷儿。15的时候有元宵，来满足大家的需要。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1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产销首次突破40万辆，产销量再创历史新高，预计新能源汽车全年产销有望双双超过340万辆。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11月汽车行业努力克服芯片供应紧张、3.疫情爆发、政策法规调整等影响，产销形势总体略好于月初预期，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依旧旺盛，产销继续创新高，累计产量已超过300万辆，销量接近300万辆， 一至十一月累计销量渗透率提升至 12.7%。 目前消费者对于新能源汽车接受度越来越高，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由政策驱动转向市场拉动。 十一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45.7万辆和4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3倍和1.2倍，这是我们连续突破30万辆之后第一次达到了40万辆以上的产销水平，证明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呢，现在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这么一个阶段。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计12月我国汽车产销有望延续环比增长势头，全年产销将超过2600万辆，同比小幅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全年产销有望双双超过340万辆。 京港高铁赣州至深圳段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赣州到深圳最快旅行时间缩短3个多小时，赣南革命老区与深圳经济特区之间从此有了快速客运通道。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上午9点，高2197次和高4640次列车分别从赣州西站和深圳北站开出，京港高铁赣州到深圳段正式开通运营。在南昌上班的林琴这两天在赣州出差，正好赣深高铁开通，就买了这趟回龙南的车票。 今天第一天开通，想体验一下半个小时回家的感觉，很激动。我一路是拍照拍过来的，之前的话我从南昌回家得7个小时，现在可能就是2个半小时就能到，非常快。 赣深高铁北起江西赣州市，南到广东省深圳市，途经江西省赣州市和广东省河源、惠州、东莞、深圳等地市，线路全长43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赣深高铁的开通让南昌赣州到深圳的最快旅行时间分别由4小时42分、5小时32分压缩到了3小时30分、1小时45分。赣南革命老区在高铁的带动下融入到了大湾区半小时生活圈和粤赣两地2小时经济圈。昌九城际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赣深指挥部指挥长杨雷民： 赣深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接已通车运营的昌赣高铁，南连广深港高铁和杭深高铁，形成华中地区连通粤港澳大湾区的快速客运通道。这一高铁的建成通车，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 京港高铁赣深段的开通运营也结束了江西省信丰县龙南市定南县和广东省河源市不通高铁的历史，广东省实现市市通高铁，江西省与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快速客运通道，赣闽粤原中央苏区迎来发展新机遇。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李洪昌认为，赣深高铁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按下了快捷键。 赣深高铁的开通运行无疑为双循环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助力，赣深高铁有助于促进江西经济社会融入到全国的经济发展格局当中去。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起到12号，新一轮冷空气将陆续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东北将是降温的中心，局地降幅超15摄氏度。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预计，未来3天，我国大部分地区将有4到8度降温，并伴有4到5级偏北风。 预计11到12日，目前影响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这股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影响我国中东部的大部地区。那么这些地方还会有4到8度的降温，东北地区北部那局地降温幅度会超过10度。同时呢，这些地方还会伴有4到5级的偏北风。 10号夜间到11号夜间，新疆北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中北部以及青藏高原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山西中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 那同时呢，从10号的夜间到11号的夜间，在内蒙古的东部、吉林的北部、黑龙江、青藏高原的东部、甘肃的中东部、陕北的南部、秦岭山区以及山西的南部，这些地方也会有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那局地有大雪。那另外呢，在西南地区的东部、黄淮的南部、江汉、江淮和江南，这些地方会有一些小到中雨。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6例，本土病例37例，内蒙古24例，均在呼伦贝尔市，浙江5例，其中绍兴市3例，宁波市2例。 云南五例均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黑龙江两例均在哈尔滨市，陕西一例在西安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3例，其中境外输入20例，本土23例，均在浙江，其中绍兴市9例，杭州市7例，宁波市7例。现有确诊病例1222例，其中重症病例29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8274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13届海峡论坛今天在福建厦门拉开帷幕。本届论坛采取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开展，邀请台湾各界嘉宾5000人。 杭州亚运会注册中心今天正式启用。注册中心是杭州亚运会首个进入实体化运行的非竞赛场馆。即日起，杭州亚运会注册系统全面上线运行。 新疆首个高原 5G 基站昨天正式开通，基站位于海拔3700米的和田地区皮山县赛图拉镇。基站采用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塔4家企业共建、共享、共维模式运行。基站开通后，信号覆盖半径约5公里。 川渝两省市今天联合发布川渝通办改革成绩单，截至今年11月底，两批共210项川渝通办事项累计办理量超过589万件，涉及20多个行业领域。 今天是中华骨髓库成立20周年的日子。据统计，截至12月9号，中华骨髓库入库志愿捐献者数据累计近300万人份，累计捐献造血干细胞达12437例。目前，中华骨髓库平均每天有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本台消息，中国同尼加拉瓜今天在天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加拉瓜共和国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加拉瓜共和国根据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兹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并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中国和尼加拉瓜恢复外交关系发表谈话表示，尼加拉瓜政府承认并承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外交关系，并承诺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这是顺应大势、合乎民心的正确抉择，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今天应询表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历史和现实再次表明，台独是绝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事。 总台央广记者马哲报道，针对美国总统拜登在所谓民主峰会首日发言称，过去10年间，全球民主和普世人权水平不断倒退，独裁和专制政权企图扩大对民主国家的影响力。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将民主公器私用，打着民主旗号煽动分裂对抗，破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是彻头彻尾的反民主行径。 实现民主要讲平等，而不能高人一等，要讲法治，而不能霸凌胁迫，要讲团结，而不能对立对抗。自封为民主灯塔的国家，恰恰是民主病态尽显、民主赤字高企的国家。对全球民主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别的地方，恰恰来自那些打着民主旗号，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任意施加单边制裁，到处进行军事干涉的国家。事实早已证明，把一国的民主模式强加给世界，根本行不通。美国试图按照美式标准，把世界划分为民主和非民主两大阵营，公然挑动分裂和对抗， 这种行径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动荡和灾难，必然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昨天23:08，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678,4623例，死亡527,7327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5:22，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4,966,1148例，死亡79,4649例。总台央广记者张晓璇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9号，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瓦伦斯基称，美国已有超过40人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美国上周新增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占比不足1%，德尔塔变异株感染者仍占99%以上。在欧洲，英国卫生大臣赛义德·贾维德9号表示，奥密克戎变异株正在英国社区快速传播，到本月底可能有100万人感染这一变种。自奥密克戎变异株发现以来，非洲地区病例出现急剧攀升。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免疫和疫苗开发项目负责人理查德·米西戈9号表示，低疫苗接种率将为非洲国家应对新变异株带来更大的挑战。 More than 80% of Africans. 目前超过80%的非洲人仍没有接种第一针新冠疫苗。在非洲54个国家和地区，只有6个国家实现了在今年年底为40%人口接种新冠疫苗的全球目标。 过去几个月，世卫组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获得的疫苗数量有所增加。世卫组织免疫疫苗和生物制剂主管凯特·奥布莱恩9号表示，希望这种状况能够持续。奥布莱恩强调，在奥密克戎变异株广泛传播的情况下，风险最大的人群仍然是未接种疫苗的人，他们占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80%至90%。如果疫苗无法在全球公平分配，新冠肺炎大流行无法被扼杀的风险将继续存在。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企、日元贬值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11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增长9%，为1980年12月以来的最大升幅。 俄罗斯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波兹尼亚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正在积极筹备参加北京2022年冬奥会，预计将派出大约有450名成员的大型代表团赴华参赛，其中包括216名运动员。 据日本广播协会10号报道，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开始建设核污染水排放入海前的专门储水设施，以便于对该储水设施中的核污染水进行检测。东京电力公司表示，预计于2023年春季正式实施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宣布，法国将在明年上半年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期间，推动欧洲战略主权建设，并启动深根区改革等多项计划。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石静飞、杨宁、童林，主播舒心、张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